喂，大家好啊！咁翻到嚟烈女广场啦，咁我哋上一集咧都讲得好激动啊，两位嘉宾都讲到都面红耳热咁样样。咁我哋其实今集咧继续讲翻上一集我哋未讲完嘅话题啦，就系港女嘅。咁上一集其实我哋都讲咗好多话，即系归纳出港女八十一宗罪里边咧，我哋都讲咗几条，即系佢所谓公认嘅港女嘅特质咁样啦。咁我哋今日咧继续有两位嘉宾啦，咁就系阿啲猫啦，同埋阿子乔嘅。 Hello，Hello，Hello。 系啦，咁我上集咧话阿子乔好激动咁样样就讲。糖水男啦，系嘛，同埋放题男咁样啦。系啦，咁系啊。其实我哋上集咧都讲咗好多。其实我有一个 point 即系想再讲下、就系其实有好多时而家嘅香港男仔咧，即系话即系追唔到一啲香港嘅女仔咧，就喺度话佢哋系港女。咁但系其实有好多时系佢哋嘅心态其实系点样形成嘅咧？就系、是可能分分钟就系佢哋屋企人即系由细到大照顾佢哋得太好啊。即係變咗佢哋唔係好識得照顧人，習慣咗俾人照顧嘅時候，即係到後來 食飯要俾錢嘅咩咁 樣？係啦，咁可能到後來佢哋即係大過咗，你去即係同男女開始相處，即係開始拍拖嘅時候，佢哋唔識得去照顧人嘅時候，佢哋就可能覺得女仔要求太高咁樣咯。 其實好多時都係嘅，因為其實你睇翻而家嗰啲家長，基本上全部都係以前嘅家長，佢就會係同即係同個仔講嗱，你第時一定要俾心機做嘢，努力揾錢啦。如果唔係就餓死老婆揾臭屋。以前嘅觀念係咁噶嘛。而家嘅觀念咧就係話，喂，你好去揾個有錢嘅老婆啊，有能力嘅老婆照顧翻你啊，咁樣即係完全唔同曬嘅。其實依個觀念 係，其實係即係港女嘅歸咎。即係點解會有港女？其實歸根究底就係因為有港媽係嘛？ 冇錯， 因為有呢啲怪獸家長。咁其實點講呢如果你話而家嘅即係經濟環境出嚟，好多人其實可能佢哋揀唔生小朋友啦，甚至乎可能生都係生一個或一個起兩個字咁樣啦。所以到變咗就係佢哋嘅對自己嘅小朋友係真係百般。佢真係將佢哋即係最好嘅嘢都俾曬佢哋咁樣啦，所以其實佢哋而家唔好話男仔啊，即係唔好話女仔啦，話男仔又好，女仔又好，其實佢哋都係好自我中心。咁出咗嚟一個問題就係、是，即係到大個咗，大家真係要去揾另一半嘅時候，你又係自我中心，我又係自我中心，你又係唔識得為咗人哋著想嘅時候，佢其實我都唔識得為人著想嘅喎。你喺屋企你係王子，你係金菠蘿，我都係小公主。咁點解我要忍你呢？大家。到大家去真係大家都忍唔到大家嘅時候，有 conflict， 大家 match 唔到嘅時候，咁可能就會衍生咗個 term， 啲男仔就話女仔係港女啦，係咯。咁其實 咁但係啲女，其實香港啲女人都係即係好多時都幾抗拒啲香港男仔，但係其實我覺得啊。年纪大少少，即系可能去到80啊、81啊，或者系七几年嘅男士咧，佢哋系冇咁多呢啲问题嘅，即系佢哋系，佢哋唔会咁 去承担啲嘅，佢哋 系有责任感啊，系个责任感嘅问题咯，我觉得系。 但系你觉得系年龄系即系你用咗年龄嚟去做分嘢啦，啲猫。咁但系你系觉得佢哋即系呢班80中后期嘅或者90后啦，佢哋系会随住佢哋嘅年龄去即系成长而去改变佢哋嘅性格，变得有责任感，定还是你觉得其实冇噶啦，已经定咗佢哋系唔会有责任感，呢世都系咁噶啦。 我觉得系定咗噶咯，即系有啲嘢我真系觉得系定咗噶啦，因为其实30定80江山易改本性 难， 好细个嘅时候已经系佢阿爸阿妈系咁样照顾佢，俾咗。嗰個咁嘅環境，佢其實我覺得好 中四啊，都唔識綁鞋帶嘅咯，食完嘢個嘴污糟邋遢， 要咁呢個男女都有可能嘅， 即係男仔都仲係咁樣，好恐怖咯！你連嘴都唔識嘛？你點？ 唔好話男仔咁樣好恐怖，其實女人如果係咁樣都好恐怖啊！即係如果你同我講有條女中四都唔識抹嘴，我會其實我會個腦喺度諗，其實咪低能嘅咧？ 系啊，真系有啲似低能噶。 啱，我觉得呢样又唔关男女事，呢个真系屋企个教育即系照顾得佢太好嘅问题。 系啊， 系咯。咁你 系叫工人姐姐做啦，叫工人姐姐做啦，咁样样咯。 系，咁但系咧，我就自己都成日都会上好多即系论坛去睇下啲唔同嘅人讲下啲唔同嘅乜嘢咁样啦。咁其实咧，咁有个好出名嘅论坛叫高登啦。咁啲高登仔就成日，其实我自己都有上开高登，我都有 account。咁佢成日咧，我讲紧咧话啲女仔系港女咁样样啦。咁佢哋咧就有时会 post 啲女仔嘅相上去咧，然之后就俾佢哋即系平头品足咁样样嘅。咁又话啲人系港女，又话呢个唔得，嗰个唔得咁样啦。咁然之后到最后咧就。有个人啦，有位网民啦，咁佢就写咗一个几得意嘅潮文出嚟，咁我都想读俾大家听嘅，咁佢就系咁样嘅，你啲高登仔冇图就跪晒地咁话要睇图， 咁睇咗又话扮晒嘢，话条女普通好差，喺度嫌三嫌四。人哋够索，又话人哋对波冇衣；人哋波大，又话个样唔掂，只眼细。人哋样样都有，又话人哋 M K 扮晒妆唔好睇；人哋打扮多少少，又话人哋 M K 着到成只鸡咁。好啦好啦，揾到个完美又还P S， 屌你老母！除咗识话人做鸡之外，你仲识讲啲咩？你班扑街根本连女都冇得屌，上高登就扮晒大笑，乜春都唔屌，死翻去现实见到嚿肥猪肉都扯旗。唔好话俾你欣儿你屌唔屌啊？唔好话sorry， 唔好话俾个欣儿你哋屌唔屌啊？我谂俾个博允琴你哋班毒男都成班恶狗抢屎咁去抢住屌阿白小姐，系啦嗱，呢、這个就系、是。 够晒精 劲，系啦，呢、這个就系、是、以上咧就系即系摘录自高登嘅一篇潮文啦，我都即系睇完我都几会心微笑。其实系噶，即系班香港嘅男仔去即系批评港女嘅同时，其实你有冇谂过系啦？你哋系乜嘢嘢咧？即系你哋又系乜嘢新丝萝卜皮咧？即系得罪啲讲句，即系我唔系话我哋女仔好好，唔系话我哋香港女仔好好，但系其实你系要求人哋嘅同时，你有冇对自己有所要求咧？你有冇即系谂过啊？你有冇咪 八？好多有好多即系有啲能力、有啲钱嘅男人咧，其实佢系真系唔怕个女人中意钱，即系佢明白呢个系人性、人之常情嚟。咁、我觉得基本上话得人哋系港女嘅人咧，都系冇能力嘅人咯。你几可见到有个医生啊、律师啊，或者见到有个专业人士有钱佬，你唔见李嘉诚出嚟话人港女啱唔啱？ 系、又真系。 啊！你唔见啊？刘銮雄话啊，话啊，金比中意买 Hermes 系港女，唔会噶嘛？因为其实佢有能力，佢都唔怕，系佢根本 因为有钱，因为有钱系佢嘅其中一个优点嚟噶嘛。你中意我有钱，你都系中意我嘅优点噶嘛？系咪？ 系咯，即系我有能力去照顾到你咯。件事系， 其实系噶。正如我好中意陈奕迅，我好欣赏佢。佢好几年前咧，有记者即系成日都喺度话徐浩瑩，即系佢阿陈太啦，话佢大花童啊，又话佢买衫买得好癫啊，话佢即系成日败家啊等等咁样样啦。啲人去问翻陈奕迅嘅时候咧，其实佢讲咗句说话，令到我真系好欣赏佢。佢话系啊，佢系中意买嘢，咁但系我觉得我作为一个男人，我搵到钱去满足我老婆嘅物欲，我搵到钱俾我老婆去 shopping 去买嘢去败家。我觉得好自豪咯，佢我唔记得佢原文系点啊，但系佢大概嘅意思系咁样。其实我听到呢样嘢，其实我好欣赏佢。系啊，我老婆系败家，但系我有呢个能力令到佢败家。佢觉得 其实好多有钱嘅男人、有能力嘅男人，佢哋都系咁样谂嘅。即系我嗰时我有个客咧，咁佢同我讲，咁佢个vice president 嗰个老婆咧就好中意买 Prada 嘅。跟住就成日咧就提佢WhatsApp 佢啦，就 send 个 Prada 个相俾佢睇，就话 Prada 要个 Prada 咁样样啦。跟住咁佢就咁有一日佢嗰个副总裁就买咗一日之内就买咗皮几两皮嘢美金嘅嘢俾佢老婆咁样样啦。跟住咁我个客佢就问佢嗰个副总裁就话：哇，你使咁多钱喺佢身上嘅？跟住咁佢就咁佢个副总裁就话：当你真系爱一个女人嘅时候，你系唔介意为佢俾，即系你揾到嘅你系唔介意俾晒佢，俾任何佢要求嘅你都系会俾佢咯。 其实都几浪漫咯。 系喎。 即系我觉得系我觉得相辅相成嘅，即系两睇啦呢样嘢。我觉得当然你话呢个当呢个男人真系好嘅时候，佢去买嘢俾呢个女人，佢会觉得我好自豪，或者我可以即系support 到佢嘅即系呢个女人嘅物欲或者佢嘅生活所需，系一件好骄傲嘅事。但系我觉得即系调翻转头嚟睇，女人都唔可以好老凤。因为其实我以前即系喺澳洲读书嘅时候咧，咁曾经有个男同学咧，即系我同佢好朋友嘅南京人嚟嘅，咁佢屋企都好有钱嘅，佢屋企系做石油嘅生意，咁佢系啦，咁佢就真系好有钱嘅，佢系即系就同咗一个香港嘅女仔一齐啦，咁但系呢个女仔都真系几唔系香港女仔，佢系上海女仔嚟嘅 ，sorry， 即系个上海女仔。咁其实大家都知道上海女仔系即系出咗名比较辣少少，同埋系啦，巴辣少少，同埋即系比较物质少少咁样样啦。佢系几得意啊！有一次咧我个朋友咧就唔见咗个银包，佢 sorry， 佢跌咗啲 cash， 咁佢跌咗两万蚊澳纸 cash， 即系十几万港纸。咁 我袋咁多 cash 喺身嘅， 系啊，因为佢妈咪俾钱佢交学费，佢谂住俾 cash 嘅，咁点知揿咗出嚟之后就跌咗，咁于是乎咁佢阿妈就话唔紧要啦，cash 冇咗，我哋要几日时间嚟，佢话我cash 就唔俾你噶啦，咁但系你碌卡啦，因为佢张卡系冇 limit 嘅，佢话你碌卡啦，你去到月尾啦，我哋下个月先俾 cash 你啦咁样样，咁于是乎咧，咁佢就就话就用嗰张卡啦，咁而佢。 个女朋友咧，佢就同佢讲话，佢就冇同，当然佢冇同佢女朋友讲话呢张卡系冇 limit 噶啦。咁但系佢就即系诈家姨同佢女朋友讲话，我跌咗啲 cash 啊，我呢个月咧就要靠张 credit card 嚟生活噶啦。佢话不如我哋悭啲使啦咁样。之后我讲完，个女仔哦好啊好啊，我唔介意同你挨穷嘅咁样。但系其实所有嘅挨都唔系点挨噶啦。咁第二过咗一两日咧，佢就同个男仔讲买只表俾我啊咁样咯。 哦， 系啊。咁佢嗰隻錶係佢唔係去買啲普通嘅錶喎，佢係買啲即係 R 字頭好出名嗰個品牌嘅錶，係啦，即係佢講緊嗰啲都係at least 可能講緊10,000元澳紙，即係講緊700,000港紙嘅嗰啲手。 嗰女仔嗰陣時， 我諗係22、23歲到啦，同我嗰陣時嘅年紀差唔多啦，係啊。咁跟住我個朋友就話嚇，佢話啱啱先同你講我咗啲 cash 要靠張卡做人，你轉個頭要我買嘢，仲要買咁貴。 可能佢覺得70,000多平咯，我本來諗住買140,000噶，不過你話 咁啊係你 慳啲，咁啊慳啲咯，咁誒帶住七皮嘢一隻先啦，咁。 咁我朋友就，咁我朋友就話不如下個月先啦，咁樣樣，佢話。我都系想要我男，我想想手上面有一只我男朋友送俾我只表啫，咁你而家买唔买俾我啊？咁样样咯，咁跟住我系啊，咁然之后我个朋友又死死地去又买，跟住另外有一单又系同一个女仔嚟嘅，咁佢啊嗰日咧就出city 行街啦，咁我就掹佢去 LV 嗰度啦，就指住嗰一辣嘅橱窗就话呢个咁样样啦，就指咗我谂6、7个 LV 嘅袋啦， 哇， 佢唔系 C 喎，全部同我包起佢啊咁样，跟住然之后就。咁跟住我個朋友就眼都突埋，然之後佢就拎住面同我講買單。當然佢講國語啦，佢買單。咁跟住然之後，我朋友話你買咁多個袋，佢一次過唔知買咗6、7個袋咁樣啦。 攞翻嚟賣 嘅， 係啊， 你買咁多個袋，佢話你點孭啊？佢唔係話唔買，佢就係話你買咁多個袋，你點孭？佢有啲款係差唔多嘅，你知佢同一個系列係擺曬喺嗰個櫥箱度。所以其實佢指嗰啲咧，其實有幾個款係真係差唔多。我個朋友就係問咗一句啫，佢話啊，哇，你買咁多個袋，你點咩啊？佢一句就得埋去，咁你而家俾唔俾我買啊？跟住我個朋友又死死地氣。 我想問嗰條女本身有冇錢嘅？ 嗰條女啊，本身其實佢上海人嚟嘅，好似屋企都係做生意嘅。你話係咪好有錢我就唔知啦。咁但係我諗你如果話供得佢去外國讀書，應該屋企本身個背景都唔會話真係太差，都唔會係太差咯。但係佢好明顯地， 佢可能本身已經係洗慣曬嗰啲咯。 係啦，佢本身係種慣咗嘅，應該就係、是。但係我個朋友就到最後都係。 你啦啦去溝到條有錢仔啊！你都唔敢咁大模私樣咁發啲， 好似本性係咁樣，即係唔系好特，唔系特登嘅。哎呀，我已经咁而家你呢七个袋，咁我日日孭一个都好啱，啱啱好啫。一个礼拜有七日， 系啊，啱啊， 我一个系列梗系要咁样孭噶啦，唔系我点孭啫？唔通1、1、3、5孭呢个，2、4、6孭呢个咩？点孭出街？系咯，点孭出街啫？ 即系唔可以重复用系嘛？你话得只袋？ 系啊，得噶。 OK。因為咁後屘我朋友就即係同我講翻啦，同我傾翻啦。咁點解我會知道有呢樣嘢咧？其實係因為其實我朋友自己即係啱啱講過，佢屋企真係有啲錢啦。咁其實我生日嘅時候咧，佢送咗份禮物俾我咧，已經係一個400-500嘅一個 LV 銀包嚟㗎啦。係啦，咁但係佢唔係追我㗎喎，佢純粹係覺得朋友佢當我係好朋友，佢買個銀包俾我，咁我係唔肯收嘅當時。我就同佢講話，我話唔得啊，實在太貴啦，我唔可以要你啲嘢。佢就講咗呢個故事俾我聽，佢話佢大把啦，佢買太多，我話不如你攞翻去送俾你女朋友啦。佢話佢大把啦，佢買到張卡都爆啦，反正都係買俾佢，順便執多個俾你啊咁樣。跟住佢就同我分享咗呢個故仔。咁其實我自己就覺得，我即係後屘同佢傾翻啦，我覺得呢個女仔固然係有問題，但其實我覺得個問題男仔都有問題咯。即係你哋覺唔覺？如果呢個男仔唔係中到呢個女仔係咁樣嘅話，唔係俾佢覺得，基本上係呢個男仔係對錢其實都冇乜觀念嘅。你諗下佢一個朋友， 你會唔濟會發下爛渣，嗰條女都唔會咁猖狂。係 啦，同埋你睇下，即係就睇下佢即係送禮物俾我。當然我好 appreciate 佢份禮物啦，佢當係朋友，但係實在係太貴啦。咁但係佢使錢嘅觀念就係話，反正都係買嘅啦，都唔爭在啦。咁但係其實嗰個銀包我折翻港紙差唔多成5,000多港紙嘅。 即係咁講啊，咁講即係 唔係話咒佢，唔係話成啊，即係唉，即係佢如果佢屋企環境好就真係好啫。如果屋企環境唔好，我真係唔知佢點算。即係如果佢有一日 touch 講句咩家道中落嗰啲，真 係 撲硬街嘅。 唔係唔使佢俾咧，即係張卡碌咗又唔使我俾，所以佢就冇呢個意欲去即係話即係同個女朋友嘈話，你唔好啊，咪同佢講咗咯，話今個月冇錢。即係佢覺得算啦，還定都冇 limit 嘅，咪照碌咯咁樣。 喂， 我 唔 係 喎，喂，我媽供养我，虽然都唔系老婆，我妈供养我啫，我妈供我去读书，佢照顾我生活所需，佢冇理由要照顾埋你嘅咧，我女朋友喎，系咪？ 唔系，咁但系嗰个男嘅，佢根本佢都冇呢个概念。 系啊，佢唔使。 所以我就会觉得其实我都有同我朋友讲过，其实我觉得件事上面佢都有问题，佢自己本身都有问题。一嚟对佢金钱个观念就系太冇观念，即系佢太薄弱啦。佢觉得反正都系，即系可能对佢嚟讲，10蚊澳纸同100蚊 只 系，系啊，即系佢觉得唔系钱。咁同埋，因为可能啊，啲猫讲得啱啊，冇后果嘅，都唔系我卖， 系 咯，都唔系我卖嘅张单，咁有乜所谓啫？系啊，但系佢又冇谂过，其实啲钱系佢阿爸阿妈好辛苦咁赚翻嚟嘅。 系啊，佢冇谂过，如果有一日 touch 讲句，即系可能佢真系冇谂过啦，佢真系冇谂过 touch 有一日佢屋企有啲咩事嘅话，佢真系企咗喺度。 系，所以其实我啱啱即系讲呢个故事，就系想带出你话好多时香港都话香港嘅女仔即系好娇贵啊，好野蛮啊，蛮不讲理啊，或者系喐啲啊发脾气。其实我觉得某程度上系香港嘅男人冇呢个男子气概去镇得住呢个女人，然之后就不断俾即系你中系你中到呢个女人咁样样咯。即系你话你女朋友好刁蛮，好任性，喐啲就发脾气。其实如果佢专登发脾气嘅时候，你可以镇得住佢，你话俾佢听，我系唔中意人哋，我系唔容许我嘅女朋友系乱咁发脾气，中意就黑面，即系喺公开场合中意就黑面，中意就带你走咗去嘅话，其实你低温讲咗呢个信息俾佢，如果佢做唔到，你咪同佢分手咯。如果你做到，你咪佢之后就唔会系咁样样做，即系你俾咗个 signal 佢知道佢唔可以咁做嘅时候 ，suppose 佢如果真系中意你，佢想同你继续一齐嘅时候，佢一定唔会做。但系你低温冇咁做到，然之后就不断俾佢一格一格咁样踩落去嘅时候，你最终就系你自己亲手一手一脚咁去培育咗呢个刁蛮任性嘅小公主出嚟咯。系，所以我 但系到最后佢培养完条气唔顺啦，跟住佢又要周围讲，跟住就要仲要一足，好多时都系一足高打晒一船人，就讲到全香港嘅女人都系咁样样。其实根本好，其实好多女人都唔系咁样样。 系啊，即至少我身边即认识嘅身边嘅啲女性朋友都系会觉得，即有时可能见到，譬如之前讲紧14巴港女啊，嗰个女仔当街当巷叫个男朋友跪低， 有几多个女仔系咁？真 真 系啊！ 即系我 嗰、那个真系扬名国际啦，大佬想问 嗰、那个过分，嗰、那个 真系 唔系喎？但系我觉得即系 但系嗰条仔其实都有责任啊，大佬你有乜可能反抗啊？啱唔啱啊？ 系啦系啦，我呢啲我想男儿膝下有黄金，点解可以当街当巷叫即系个跪低？咁樣同個女仔， 你跪仲要係咁俾人兜巴兜巴扯埋去啊，大佬！即係講翻嗰句，邊冇一個人生出嚟係俾第二個人恰嘅？你老豆老母顏面何存啊？即係你祖宗十八代都為你蒙羞啊！即係你阿爺，即係如果喺個棺材度，即係如果我係佢阿爺，我喺棺材，我跌一彈翻去冚死佢嘅死仔。 所以就话啦，即系我觉得有时系我唔好话赖啦，即系你唔好话而家赖地硬咁样样啦。但系我觉得有好多时即系正如系话系啲怪兽家长中到自己个仔咁刁蛮，其实我觉得有时除咗你话个女仔都系本身俾屋企种开石开之外，其实你拍拖嘅时候，可能系个男朋友开头我追你嘅时候，其实系噶，即系我开头我追呢个男仔去追呢个女仔嘅时候，佢未追到手嘅时候，做乜都俾噶。 系啊，托塔都得噶嘛，托塔都得。 系啊，基本上 前半个钟，我冇嘢，我等惯噶啦，冇事冇事冇事。跟住但系一齐咗之后咧，佢就哇等咗迟咗半个钟。咁但系问题嗰阵时你追人嗰阵时，你系等人半个钟，你自己话冇问题噶嘛？咁嗰个女仔就自然认为系冇问题噶啦件事，即系佢冇谂过原来 OK 噶。 系啦，冇错，即系我就想讲呢样嘢就系、是，喂，你追我嘅时候，你都知我系刁蛮任性，你知我俾屋企种到好，好娇贵噶啦，你知我系唔中意，我中意发脾气噶啦，我系中意掟嘢噶啦，我系中意咬人噶啦，我系唔拎得重，我系要男朋友帮我攞袋噶啦，喂，你可以有权唔中意我噶， 系 咪？系 啊，你可以有权拒绝，你可以唔追我噶，你可以同我，你可以你。 系啊，你有权见到我弹开三尺远噶，你有权系啊，咁我觉得冇问题，但系你又要追，即系你可能又俾啲女仔嘅美色啊，或者可能身材或者各样其他嘢去迷惑到。 系啊，因为 因为喺佢追佢嗰阵时咧，佢裤浪入边嗰条小虫比较痕啲，咁追到之后佢发佢唔痕嘅时候，咁佢就会比较即系点讲，佢就冇咁受力噶 啦。 系啦，即系佢开头佢就净系用下面谂嘢，个脑就冇用到用唔到，嗰阵时就因为痕得滞，跟住后屘咁当佢唔痕嘅时候，上面个脑就开始活跃翻啦，活跃翻嘅时候咪开始挑剔咯。但佢冇谂过， 同埋已经得到咗咧，跟住就妖，跟住就即刻挑剔晒咁样咯，已经得到咗，跟住可以唔要咯，条女就 系啊，所以就 系咪系咯？ 冇系唔要男人得到手。 系 问题就系、是，即系我觉得喂，即系我都想呼吁下你话香港嘅男性系啊，呼吁下即系香港嘅即系而家听紧嘅男听众就系、是，即系如果你即系我其实我都明白嘅，有时都男人都好难话不被美色所迷惑嘅，我觉得女人都系即系有时都贪靓仔，但系你即系追呢个女仔之前，其实你不如即系唔好咁急咁拱人哋落床，或者唔好咁急咁拖人哋只手或者锡人哋个嘴，不如你了解一下佢嘅性格先啦。如果你真系觉得佢系好刁蛮任性啊，好野蛮啊，好中意发脾气嘅，其实如果你知道你迟下你忍唔到嘅，不如你走啦，唔好成日都谂住追咗先至算，你会改变佢啦。其实我想讲，正如你哋啲死人性格一样，佢唔会改嘅，因为 佢 都 唔会改嘅。其实佢唔系谂住改变佢嘅，其实佢第一个 purpose 佢都系要解决佢痕嘅问题嘅，即系我觉得啲男人。 其实即系用佢嘅即系下面嚟谂嘢啦，即系 系啊，即系佢唔解决咗佢下边，即系其实佢可能某程度上佢都唔想净系话净系用即系唔用性格去评定呢个人适唔适合。咁但系问题当佢行嘅时候咧，佢根本就用唔到佢上面个脑嘛，即系佢都唔想嘅可能。 O K， 啊都几得意呢个。 咁系咯，唔系咩？唔系话男人都系用下面思考嘅动物咩？ 我都系啊，所以咪话咯，即系你追我嗰阵就乜都得，追到手就乜都唔得。你追我嘅时候，我发脾气，你又话我好可爱，系咪先？即系我发脾气，你又话我嗲你，你话我好可爱。我迟到咩？我化妆迟到咩？你话我尊重呢个场合，特登化靓啲俾你睇。我着条裙短，你又话我着俾你睇。好啦，到同咗你一齐啦，我发脾气又话我野蛮。我化妆啦，化妆化到迟到啦，你又话我，当然我觉得迟到系一件唔啱嘅事啦。你话化妆化到迟到啦，你又话，化唔化都系咁个样啦，化嚟做乜鬼嘢啊咁样样。着条裙短又话你出着俾边个睇，出街俾咩？其实我想讲着俾你睇嘅捻样，系咪先？系啦，即系其实我觉得系啲男仔喺度讲紧啲女仔嘅缺点，即系讲女嘅缺点嘅时候，有冇谂过其实男仔你哋自己本身都系双重标准嘅咧？ 其实我谂。是人性嚟嘅，不过我只不过是人性系睇唔过眼，就系点解即系可能一话即系一话唔识煮饭啊，或者唔系好叻啊，啲人就会即刻话，而家啲女人都系咁，而家啲女人都系咁， 系咧，即系人哋全能噶咯，真系。 唔系，即系我想讲嘅就系、是，喂，系啦，我一七零，我有42寸长腿，周秀娜咁嘅胸，周秀娜咁嘅身材 ，Angelababy 咁样。 系啦，我仲要精通8个语言，识得时事法律， 我仲识整埋原子弹。 系啦，识得整原子弹、砌飞机、打飞机，仲要我可以整到满汉全席出嚟。系啦，我就可以整到满汉全席出嚟啦。喂，如果我真系一个咁完美嘅女人嘅时候，轮唔轮到你先？ 你又系你啊，大佬，我惊 你啦。 系真系讲真嗰句，就算真系啊，你真系受得起啊，我真系中，我会唔会中意你先？如果我真有咁完美，就算好啦，我真系中意，我真系会中意你同你一齐啊！你衬唔衬得起我先？你衬唔起，到时你咪又系自卑，即系噶喎！即系到我真系咁完美咁好嘅时候，我同你一齐，你唔系你冇翻咁完美嘅时候，你又会觉得呢个女人俾咗好多压力你，啲人成日指指点点话你唔够呢个女人叻。唔够呢个女人搵得钱多，唔够呢个女人咁呢个女人衬你唔起。其实到时男人嘅自尊心有作祟噶咯。咁其实喂， 其实系好矛盾嘅件事。其实系 好矛盾噶。系啊，即系我觉得男人又要即时地，佢又要做到大男人，即系佢又要满足到佢嘅英雄主义啦。咁但系佢又要呢个女人系好叻噶。佢又要呢个女人系好帮到。 佢要你识得扮蠢，即系佢又要你叻，跟住又要你扮蠢，彰显佢嘅英雄气概。咁但係呢佢好多即係佢又唔会盡返做呢个大即係佢又要有大男人嘅嗰个福利又唔盡呢个大男人嘅义务囉。 係呀但其实佢就话我哋啲女人但啲男人就话我哋啲女人有时就喺度讲男女平等但係我哋又同时地要求啲男人有风度总之对自己有利嘛。但其实你调返转头嚟讲男人都系㗎。 系啊，同埋有時咧，佢哋好白痴噶，话咩啲女人要啲男人拎嘢咧，咁唔通啊？买10包米，一人托5包咩？大佬你都唔好意思啦，系嘛？ 大佬大家咩体能啊？ 咁你体能上系嘅，咪 即 系咯。 咁唔通你即系做消防员，你见大部分都系男人嚟噶啦，唔通你叫即系喺某程度有好少女人会做到咯？咁但系问题，即系我觉得系一个风度嘅问题咯。即系你都唔好话咩要求，即系完全男女平等到去呢个地步，就系话扑街连包米你都要个老婆拎啊！即系你话我已经拎咗袋鱼啦，你拎住包米咯，我觉得唔应该系咁，可能 二三二四咁样。 唔系咁的，而且确你话喺即系男女嘅即系身体构造同埋个体能上，的确系男人比较优胜嘅。系啊，咁但系我自己就唔系几我觉得男人话即系男女出街咧，你话个如果你话有重嘢嘅话，个男仔帮个女仔拎咧，我又觉得冇问题。但系我反而自己个人我唔系几中意男人帮女人拎手袋。 系啦，手袋就真系生啲啦。 我如果你话我生袋仔出嚟， 我其实我觉得啊，男人帮女人拎手袋系一个几体贴嘅行为嚟噶、哦。即系我唔系话嗰啲扑街细到咧，嗰啲咩好似个 mini purse 嗰啲咧，即系 嗰啲 我唔好讲款即系我话，如果你个袋有翻咁上下 size， 真系有啲重嘅。我觉得如果个男人帮我两拎，系某程度上嚟讲，系真系一件几 sweet、几有风度一事嚟噶、哦。 我自己睇啦，即系话如果你话个男人可能真系六尺高咁样拖住个女仔出街，跟但系佢手上面拎住个粉红色嘅包包嘅话，其实我自己觉得件事几核突嘅，即系我觉得好肉酸啊！你个男仔即刻望上去好唔 man 啊！系啊，但我自己咁睇咧，你话如果 反而觉得好 man， 我呢个我同你见解有啲唔同啊，我反而觉得我呢个男即系好识去照顾一个女人啊，即系我觉得佢好识照顾人，好体贴咯，我会觉得系。 我反而唔系好识得欣赏啲手袋英雄。 唔系，但我话如果你话系即系，但系如果你话你拎住嗰个系嗰、那个有条铁链啊，跟住然后嗰个手袋细到 Chanel嗰啲系嘛？ 系啦，嗰啲我就真系接受唔到咯，即系我觉得嗰啲完全唔系体，即系我觉得我会觉得系体贴嘅行为，系因为佢会觉得个女人个手袋重，而佢帮佢拎呢个系体贴。 嗯， 但 系 如果你话如果佢孭住嗰个扑街仲细嗰个银包个手袋咧，吊住个膊头嗰度咧，我就真系觉得哇，你搞乜春啊你两个？ 所以我自己因为其实可能大家女人都知啦，其实女仔个袋系好重好多嘢嘅，即系你话化妆品啊、锁匙啊、银包啊、电话啊、纸巾啊，跟住可能有时 credit card 啦，又有啲唔奇奇怪怪嘅嘢啊，咁可能有时有部 iPad 啊，或者可能有部 iPod 啊等等咁样，其实个袋系可以好重 嗰样啦。 系啦系啦，所以其实好重啊！我觉得我反而有个男朋友男性嘅朋友咧，咁佢就。即系讲咗个折冲嘅方法，即系如果你话个女仔个袋又真系好重， 塞落去个袋咯。 系啦，就系个男人出街嘅时候，佢自己会带多个袋，就会将个袋塞落去。系啊，佢就会将成个袋塞落去自己个袋度拎住，咁望上去件事就系、是、啊。即系我觉得其实系嘅，或者系我觉得咁啊，即系如果你话即系都呼吁下啲女同胞啊，如果你话即系自己个袋你真系觉得一定要必要要个男人帮你孭嘅时候， 袋出去啦，谂你拎个袋出去。 一嚟咧，或者你拎个纸袋出去咧，喂，但系你或者你个袋可唔可以唔好咁女仔啊？唔可以好粉红色宝宝 啊？ 系啊， 唔好太过女性化都可以。 系啦，即系如果你话我拎个有个 G 字头嗰个品牌，佢出啲袋系比较即系中性少少，我觉得呢啲都可以接受。但系你要拎个Hello Kitty 袋啊，或者鲜粉红色啊，或者系可能又系好多而家排好兴毛毛噶嘛，粉红色毛毛咁样。即系其实你谂下，你男朋友同你行街嘅时候拎住咁嗰个死人袋，其实情何以堪啊？系咪啊？即系我觉得呢啲都系两方面配合嘅啫。系啦，咁所以我觉得我嗰个男性朋友佢讲个方法几聪明嘅。我理得佢拎乜袋啊？总之我有个好大嘅袋，咁总 跟住就装晒佢啲嘢入去啦。 系啦，佢系成个袋塞落去自己个袋度，咁佢就孭住自己嗰个好 man 嘅袋，咁望上去个感觉就会好好多咯。系啊，所以 嘅事 系啊。咁所以我覺得可以即係有時候有啲嘢可以雙方面大家配合一下，即係可以即係減少好多衝突嘅。有時唔係話個女仔 想拍唔響嘅， 係啦，大家互相遷就一下咁樣，唔好成日淨係覺得人睇住人哋啲唔好嘅嘢，睇下人哋啲好嘅嘢，唔係咁差嘅啫。 係啊，即係我覺得有時即係唔好話幫邊邊啦。雖然我自己都係女人，即係你話男人話女人港女啦，或者可能女人話啲男人係即係溝唔到女，你溝唔到又話人哋港女咁樣。咁其實大家都諗下，大家究竟自己有冇問題？即係你喺要求人哋嘅時候，你諗下你自己係乜啦？我真係咁完美啊！我同你一齊，你拖我出街都怕俾雷劈啦，係咪啊？即係好老實，係咪先？即係好老實一句，呢樣嘢你要求人哋嘅時候，你自己又係啲乜嘢嘢咧？即係調翻轉啲女仔，你要人哋當你係公主咁嘅時候，你係咪真係有公主咁嘅質素？你係咪真係有周秀娜嘅身材、Angelababy 咁嘅樣咧？男人 你要求人哋有 Angelababy 咁嘅样，周秀娜嘅身材嘅时候，你自己系咪唔见咗？你有冇六尺高？你系咪真系？你系咪真系白马王子咧？即系黄子华讲嗰句说话系白马王子要咩啊？最基本有样嘢，起码都有只马，即系马主啦。咁你又系咪咧？咁今集节目咧时间又差唔多啦，咁我哋下次再探讨其他嘅话题啦。好啦，拜拜， 拜拜， 拜。